有是亲面，幕后呀，我乃譬如有人，即使其鼻酗酒成痨，则于鼻中闻有冷处，因处分别通塞虚实，如是乃至诸香臭气，见彼于老同是菩提顿发老香。那么经文的这个格局与前面两段都是相同的。这个虚啊，就是吸气啊，我们讲呼吸啊，这个吸气啊很猛烈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晓得鼻是吸呼吸的啊，呼吸的速度要正常啊，就是不快不慢啊。比如我们是跑步啊，跑了很久的时候，这个气喘啊，这个时候鼻呼吸已经是好像对于我们这个疲劳啊，已经是这个超过了我们的体力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张着口呼吸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猛烈的吸气就会造成呢这个鼻的疲劳的现象啊，冷处啊，鼻里面的发冷啊，那么这是鼻的疲劳的现象。那么冷，这个冷的象是因为除才有，如果要不除啊，可见的这个劳象啊本来是没有的。所以说因除分别通塞虚实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鼻子是通还是塞啊？这个虚就是通，实也就是不通啊。那么这种现象呢，平常我们在感冒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会感觉到有这个现象。这是讲一个正常人你要是猛烈的吸气也会有这个现象，就造成鼻根的劳象啊。那么同时啊，辨别气味啊，有些人这个鼻根呢很敏锐啊，这个气息轻微的气息他都能辨别啊。有些人鼻根呢不灵敏啊，很浓的这个香臭气味的时候他都不晓得啊，甚至于说不能够辨别。经文里面提出这些例子，说明鼻嗅闻性的作用啊，是说的这个啊。那么闻性啊，就是能闻的这个闻性，也是因望而有，故人所谓有些气息也是病啊。这个话的意思说得很深啊，说得很深。这个我们想的禅定功深的人，他不用鼻呼吸啊，特别是这个道家讲这个调息啊，他 他这个打坐的时候讲调息啊，他用这个功夫啊。那么他们的目的呢是养生啊，换一句话是延年益寿啊。啊，那么他不用鼻呼吸，用什么呼吸？用全身毛细孔呼吸，这个实实在在是很高明啊。那么呢，这是这个长寿的修行法，在佛法里面想的，纵然你活上一千岁，这个寿命呢还是不能达到很久啊。为什么呢？佛法懂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既然是一个这个虚妄之相，必定免不了沉住坏空。这个现代的天文学化了，每一天在这个太虚空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星星出现，也不知道有多少星星啊爆炸毁灭啊。我们地球在太虚空当中是不足微道的一颗小星星啊，并不很大了，是个小星啊。那么地球同样有沉住坏空啊，我们这个身体活上一千岁一万岁啊，实在讲啊也算不了什么一回事情啊。啊，所以佛法呢不求长寿，跟这个道家的宗旨不相同。佛家所要求的是见性啊，是要求啊正德正常不生不灭啊。那么再问问那个，这能做得到能做不到呢？给诸说能做到啊。你要说能做到，那释迦牟尼佛不也死了吗？不生不灭不是指这个肉体啊，肉体是生灭的 啊诸佛菩萨所实现的也有生命啊，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八十岁入灭，我们讲他八十岁死的啊，世寿只八十岁，这不算太长啊。这个不生不灭不是指肉体，那么这不是肉体，是不是灵魂呢？我们世间一般人讲，这个灵魂呢，在六道里头轮回投胎，啊，舍身受身，是不是他呢？给诸位说，也不是他。啊，灵魂呢，也是个生灭法。啊，在我们佛法唯识里面讲啊，阿赖耶啊。玄奘大师在《规矩颂》里面给我们说的，来先去后做主公啊，这个就是讲的阿赖耶识啊。佛法里面有的时候讲神识，世间人呢不晓得这个道理啊，叫他做灵魂啊。那么在佛法里面，阿赖耶识大家一看就晓得，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不是究竟法啊。究竟法是什么呢？不生不灭的是真如本性啊，不是阿赖啊。那么这个是在楞严啊， 在这个起心论呢啊唯识里面都说这个道理啊，所以古德这一句话说的很有意啊，有一些气息这是病啊，没有气息了那是死人啊，啊没有气息不死人吗？啊，道在哪里呢？这就要诸位细细的去参了。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见彼与老啊，同是菩提顿发老相，这个佛门里面的修行人在古德里头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宝智公，梁武帝时候的人啊。那么现在大家修的那个梁皇忏呢，就是宝智公演的啊，超度梁武帝的妃子，超度他。宝智公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诸位想一想，所以这个超度啊是有功效，但是什么呢？这要是得道之人才有这个力量，没有得道呢，那就是诚心诚意的去修法，也能够有几分感应。如果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佛寺又不能静心啊，不能洁净自己的沉静之心，这个佛寺就不会有感应。宝智公曾经说过，他说我们这个在寺院里头修道的人，一天到晚啊，像做这个香灯丝一样的啊，佛前面添香换水啊，佛前面的供水，不晓得身是道场那么我们要是听了这句话，懂不懂宝智公的意思？道场在哪里？道场在六根呐！啊，这一段经文讲的六如啊，六如就是六根的作用。啊，道场就是在六根，就是叫我们在根尘相接触的地方啊。见心，见心就是正道啊！啊，道就是心。所以禅家讲调息，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就专在嗅闻性上做功夫，啊，他这个功夫跟这个道教的这个功夫可大大不相同，啊，刚才给诸位说了，道教的调息，啊，是讲的养生；佛门里面的调息是叫你静心。所以目的不相同。说因于通色二种妄尘，法文居中 细次成像明修文性。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嗅觉的功能怎么产生的，这谜语跟我们道破啊，我们晓得鼻根哪里有自信啊，无自信啊，它是因于浮尘根刚住身一根啊。那么在这个通色之间呢啊，通的时候它就有闻了啊，就有这个嗅觉的作用。色的时候啊，它就没有作用，这个作用就失去了。那么由于通色这个两种啊虚妄不实的成像，在这个里面使我们觉得有这个虚妄性啊，所以说这个法文之中啊啊其实两种就是通于色这个两种成像，我们叫它嗅闻能如之性。说此闻力鼻通色二成，一尽无体。没有通色，嗅闻性我们就找不到啊，嗅闻性一定是在鼻根通色之处产生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发现的啊，如果要是穷究其根源，毕竟没有实体可得，那所以就证明了他没有自信。当知是闻，非通色来，非于根除，不于空生。啊，那么这个经文的格局跟前面几科都是一样的，啊，说明。嗅闻性不自生，不他生，不五阴生啊。何以故？若从通来，色则闻灭。云何至色呢？说如因色有，通则无闻。云何发明？相臭等出。若从根生，必无通色。如是闻其本无自性。若从空处，是闻自当毁嗅如鼻。空自有闻，何关如如？是故当知鼻如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介于的经文与前面完全相同啊，前面明了了，后面一念呢，我们就也就都了解了，所以不必要再重复的来讲解。下面呢，这是第四课啊，舍如。若难，譬如有人一时试问，数时令老， 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唯有甜处。有甜与苦，咸此舌根不动之时，但心常在。见舌与劳，同是菩提顿发老相。这个舌吻呢，就是用舌头舔东西啊。如果用力舔的时间太久了，这就叫熟食啊。这个时候舌根呢就疲劳了啊，就由这个老相啊出来了啊。所以一个甜一个苦啊，这个是舌的老相啊。由于甜苦这两种处，同时也显发这个舌根不动的时候啊，淡心长存啊，我们不觉得口里面有什么味道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常识，健康的人这个舌的味道带一点甜味啊，身体也有疾病不健康呢，这个舌头会带一点苦味。那么不但是这个现象呢，是舌根的老相，就是连带这个舌根以及这个老相都是菩提心上顿发之老相啊。那么这个是都在前面跟大家讲过啊，所以在此地我们就不重复了。可是各位就是每一章啊，这个四科里头啊，每一科的第一节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把牢牢的记住啊。为什么呢？向后的这个几节与第一节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句子里换了几个字而已啊，所以是一样的讲法。那么为了有一些后来的同学啊，前面没听到的，我们也不能够辜负人家啊，就多少啊要把这个意思说一说。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六根的根性与作用是菩提心中顿发劳相？这个理很深，如果我们从唯识里面来讲，真如本性是不动的，那么我们虽然说动啊，一念不觉而又妄动，这个动是真的是假的呢？如果是真的动了，那还能叫真如吗？实在没有动，没有动而说动，给诸位说，这叫方便说啊，啊，叫方便说啊。本来是觉，如果本来觉要不觉了，那就不叫做本觉了。啊，所以这个话说的很难，越说越不容易理解。那如 果要是像起心论里面所讲的啊，所提的问题，如果本来是觉了大家都成佛了，大家既然都是佛，为什么会变成众生？本来都是觉，为什么会迷？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迷是有，但是不是真的，是妄的。觉是真的，在迷的时候觉也没有失掉啊。你要说是我们现在觉醒失掉了，我迷了失掉了，失掉了你还会起作用？你眼还能见，耳还能听，你哪里失掉？没有失掉啊。啊，纵然是那个人死了，死了也没失掉。啊，为什么呢？他还有尸体在呀。啊，那个是色法了，色从哪里来的？是从心心所变现出来的。啊，今天人了解晓得一点点消息啊，所以是物质不灭，精神不灭啊，这是现代人晓得这么一点消息啊。可是对于物质与精神的真实相，他不了解啊，他要把这个物质精神的实相彻底明了了，这个人就叫佛菩萨啊。所以一切的色法啊，我们六根这个根啊，眼耳鼻舌身，连同这个意呀，啊，意是属于心法了，前面五根属于色法色法心法都是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所谓无明不觉生三系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系相啊。业相就是楞严里面讲的毁灭之空啊，色法呢就是楞严里面讲的结暗为色啊，在唯识里面讲就是相分啊，精神呢在唯识里面称之为见分，都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啊。那么阿赖耶识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明菩提心顿发老相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十八界一真庄严，无非是菩提心顿发老相变现走啊。啊，那么变现这些现象有没有呢？给诸位说，是似有非有，看到样子是有，实际上没有啊。给诸位说，当体即空，不必要等到分析啊，当体就是空啊。天台大师教给我们这个三观，与楞严经佛教给我们啊，摄摩他观啊，摄摩他三摩禅诺，天台中解释楞严就是 把这三个名词配在三观上，啊，色摩他空观，三摩假观，禅乐中观，天台家所讲的，立根的人，所以叫一心三观，啊，三观是同时的，没有次后次第，没有先后，啊，这样就能够解决。啊，那么焦光大师呢，他是不太赞成的，用天台啊这个三观的方法来解释了因缘。啊，他的看法呢，认为天台的三观所用的心呢是意识心，而楞严经里面所用的心不用意识心，所以这一点呢有差别。啊，换句话说，楞严经这个境界还在三观之上。啊，如果我们讲到这个一心三观，差不多是能够到这个标准。啊，次第三观呢，这个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所以由此可知，经里面所讲的菩提顿发老相，岂止六根？啊，我们今天念头就妄想，啊，这个一天到晚就妄念纷飞，啊，以及我们这个六根在六尘里头起的这些作用，啊，哪一法不是菩提顿法老相？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啊，这就是一种病态。啊，有这个病态不怕，怕的是什么呢？是有这个病态自己不晓得，最怕的是这个。啊，知道自己有病了，那么你才会有这个求医的念头，你才会想到我要恢复健康啊！啊，如果你自己有病，而不知道自己在病中，不知道求医，也不晓得求健康，这个病啊，当然一天比一天严重，怕是怕重。啊，那么今天世间人几个人已经觉悟到自己有病？此病就是我们的菩提心里面呢，带着这一份迷情。啊，这个迷情给诸位说是虚妄的，决定不是真实的。啊，是虚妄的。可是你要认识他这个妄想。啊，果然认识他是虚妄的了。这个妄啊，不爱真，妄就不爱真。你不晓得这个虚妄呢，这个虚妄会妨碍到真心。啊，那么我们现在晓得不晓得这个虚妄呢？给诸位说不晓得。不要说，哎呀，听到我们这个看到经常讲的，听到我听到在那讲的，我晓得一切的虚妄。你真晓得了？如果真晓得了，你在这个虚妄境界里面，你就不会有得失取舍的念头。你有得失取舍，可见的你并不晓得那是虚妄。 只有被妄境迷惑了，把妄当作真，才在这个里面起心动念啊，才有得失去学。如果晓得一切境界相是菩提心顿发老相，正如同《金刚经》里面所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这个心的境界里决定是清净的，这是很显然道理。千万不要误会了，现在这个道理我们懂得，我们还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古人所谓的看得破忍不过，没看破啊，没看破 看破了决定放下啊。这个事情我在刚刚学佛没多久的时候就跟张家大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啊，知是看破啊，行是放下了。到底哪个难，哪个易呢？给诸位说，知难。啊，看破难了，放下容易啊。那么换句话说，之所以放不下，就是没有看破啊。所以世尊当年在世啊，他老人家所表现给我们看的啊，是说法49年，原因在哪里？就是看破太难了，所以要给我们讲解，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揭穿，让我们看破。啊，你即使看破了，你的这个修行功夫啊，就是圆修圆证，就是普贤行啊。所以佛法确实是着重在戒啊，着重在开悟啊，悟后起修，那个修就很容易啊。修什么呢？修就是在境界上啊，提得起放得下啊。而且给诸位说，提起跟放下是同时的，也是没先后啊，这个才是妙极了啊。放下呢是清净啊，自己在一切境界里一念不生啊。提起是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啊，它是同时没有先后啊，先放下再提起，不是，没有这么道理啊，决定是同时啊。那么这个是这个经文里面呢主要的宗旨意趣啊。那么这段经文也是说，也是从这个假设这个四相里头来说啊。所以这个身体不健康的时候，血有苦，有苦的这个味道啊；身体健康啊，有甜的味道啊。那么对于血根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有淡的味道，什么味道都没有，我们叫它做淡啊。那么在佛门里面，这个吃饭呢啊是一堂功课啊。所以那个道人 他明心见性了啊。有人问他你怎么修法啊？你看我们禅宗语录里常常有啊，你问他修一天到晚做什么功夫啊，他告诉你啊，饥来吃饭困难眠。那我们一听，这个修什么道？哪一个人肚子饿了不晓得吃饭了啊？疲倦了不晓得睡觉了？人家那个吃饭睡觉是修行，啊，是修的明心见性啊。我们这个吃饭睡觉一塌糊涂，这不能比呀，啊，人家吃饭的时候，舌根见味性。啊，他有舌性呢，接触味性呢，明心见性呢。啊，那么佛门里面供佛三德六位，啊，我们三德六位这个最恭敬的啊六个菜，那就错了，错了。这个六位是怎么说呢？酸甜苦辣咸淡，这个六位啊。哎，这个六味一活活，美不胜收啊！啊，你做一百道菜、一千道菜、一万道菜，也不出这六味了。啊，所以不要呆呆板板看到哦，供佛就是六个菜。你要晓得他六个菜表法的，他表这个意思。啊，现在呢，我们都是把它看在这个数字上，啊，认为这个佛门这个最恭敬的六个菜供养了，啊，那么少的三个菜，多的六个菜，啊，这都搞错了，啊，不晓得三百六位表法的意思，啊，这个经。是随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所以说是随心随力啊，尽心尽力啊，就是这样啊，随随便便的这个是不尽啊，没有诚意，没有尽啊，所以你要具足了诚意，尽心尽力啊，供一杯清水。也具足了三德六位，啊，功德也是圆满的。没有敬意，啊，供一百道菜，功德也不圆满。啊，你们不知道啊，有没有看过历史？啊。你们看看这个清朝的历史，皇帝吃饭，这个每一天三餐呢，菜都是一百道，圆圆满满，不管他吃不吃，厨房一定给他做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是从前宫廷里面的规矩。而且那个菜还不是天天一样的啊，餐餐一样，不是，天天在那里换，那变化样了，所以那个御厨啊不容易当啊，啊，天天要变化样，啊，这个六味归纳起来了，不外是两种妄尘。啊，此地是举这个，这一个是有味，啊，酸甜苦辣咸，这是有味；淡呢是无味，啊，归纳着一个是有味，一个是无味啊。啊，那么所以经文讲的，因甜苦淡二种妄尘，你看看甜苦淡不是三种吗？怎么是二种呢？你要晓得 甜苦是有味啊，但是无味那是苦啊。水教给说的啊，就是酸甜苦辣咸呢是有味，归纳为一种啊，没有味的是一种啊，就是两种妄尘啊。这两种妄尘呢是对立的啊，发之俱动啊，这个就是味觉啊，知道这个味的味觉，细思沉下明知味性啊，就在有味与无味当中出现了能如之邪性啊。说此之味性呢，利比甜苦其淡二人，比尽无体。